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统计局近日发布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旅游业发展报告，北京出境游市场发展速度迅猛。1994年全市旅行社组织公民出境游只有10000人次，2017年全市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到511万多人次，是1994年的500多倍，年均增长 31.2%。2019年北京博物馆通票首发仪式近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通票里面一共包含5大类，115家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通票新增了北京香皂博物馆、八达岭梦幻长城球幕影院、中国蜜蜂博物馆、天桥印象博物馆等8处景点。纵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运河近日启动综合整治，到2020年初夏，北运河畔将修建23座微公园和50公里的骑行步道，下游还将筑山造景，形成山水相望的秀丽景观。泰国政府昨天宣布，将从今天到明年的1月13号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施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泰国旅游局局长玉他沙之前说，实施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针对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购物节，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力网平台发布网购安全生态报告。报告显示，假冒购物软件和专业电商购物平台成为了网络黑客的新目标。来听报道。 报告显示，早在双十一到来之前的1个多月，各类仿冒购物 APP 应用的数量激增，数量近4000个。其中，手机淘宝、拼多多、天猫、京东、美团、唯品会等购物平台进入了被仿冒名单的前10名。这些虚假购物应用软件与钓鱼网站危害类似，黑客可以盗取用户账户信息，造成财产损失。 这是一个正规的一个亚马逊应用。首先，它这块有一个亚马逊的 logo。它这个界面呢，主要就是说它的一些分类和它的一些产品介绍，然后底下呢，它是4个它不同的这个模块。这里的话，它是一个假的亚马逊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它这个上面也有一个它的这个 logo。 但这些菜单能操作吗？ 它菜单是其实可以是正常操作的，你是分不出就是说它是跟正规的有什么区别。就是说它主要是有2点，一个就是说它要窃取你的账号，另一个功能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短信进行窃取。 另外，今年双十一期间，各类专业电商平台和应用软件，也就是所谓的垂直电商，成为各类网购高危漏洞的重灾区。报告显示，在500多个购物类应用软件中，近90%的购物应用软件存在高危漏洞。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山区雨夹雪或者是有雪，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今天看怎么出击。 欢迎各位啊，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哎，各位好，我是张帆。你这音乐一出来啊，前半部分我以为是那个台湾小调了， 哎， 像不像？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特别像那个、啊、渔船上哎摇一摇的， 哎，对对对，是那意思。要不就是像什么？什么什么小秘密啊，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曲子吗？ 哎， 还后面一这一唱，哎 呦， 这词儿熟啊， 熟 熟，这好像跟某一个歌还有并列关系， 嗯， 是吧？ 是， 特别像是女儿国里的歌， 哎，对， 但是 这不是 女儿国， 这是 并列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小仙子哈，性仙是吧？ 是哪个是聊斋啊，还是白蛇呀、啊？都不是是吧？ 不是难忘今宵， 嗨， 让你难忘今宵啊！ 这有那个时候，有那个年代感， 哎， 一听就是那个时候的歌。 嗯， 到底是什么歌呢？ 嗯，这个叫《何必西天万里遥》。 哎，今天这一下就点了题了啊！ 哎，今天我们要说西游 IP。哎， 我说点了题了，不出门，何必西天万里遥？ 哎，是是是啊，为什么要说西游 IP 呢？这个是这样，我考虑这个选题呀、啊，就是策划选题嘛，我就有这样一个初衷啊，就是说我们四点有戏在今年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说谁谁倒霉是吧？然后我们批评谁呢谁火，对吧？就是这，我就觉得你说怎么能扭转一下这样一个局面呢？那就是谁没有我们说谁嘛， 无中生有啊。 嘿，这开个玩笑啊！这个前天看到一篇这个网络推送啊，说的是2019年，距离2019年春节还有100多天了啊 啊， 很快了啊！ 你比如说春节有， 嗯，对，是有，春节有 ，别吓人啊！ 你说没有，谁别人也不干的。哎，不到140天了、嗯，那么我们说今年的，也就是明年的这个大年初一开始啊 啊， 10部电影已经定档了。啊，贺岁档 啊， 基本上这个重头戏 那一天10部， 对 啊， 贺岁的这个电影呢，就是现在看不到什么宣传，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电影可是来势汹汹。来说几个厉害的啊，首先宁浩导演、刘慈欣编剧、黄渤、沈腾领衔的《疯狂外星人》， 嗯， 厉害吧？ 这是头一部。 哎，接下来韩寒导演。黄景瑜、尹正、沈腾领衔的《飞驰人生》 啊，这在电影院已经看到预告片了。 哎， 第二部 还有跨界啊，郭帆导演、刘慈欣编剧、吴京、这个屈楚萧、李光洁主演《流浪地球》。 这第三部这前三部都是亲戚关系是吧？ 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分别他们共同拥有了刘慈欣和沈腾。 是啊， 哎，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搭着的啊？然后第四个。神探蒲松龄之兰若仙踪，这是严家导演、阮经天、钟楚曦、成龙。 哦，这个是成龙大哥在贺岁的、哎、应该是大年初一 对 跟他见面的新作品。 对、嗯、还有这个是陆建清导演、陆川做制片人的八仙之各显神通。 八仙还有一部啊， 八仙， 哎呦， 你看这个基本上啊，我是把特别重要的点出来啊，剩下你像有情圣的第二部，钟爱无言的第二部，就讲小狗那个电影啊，另外还有什么误入江湖啊、胡宗谍影啊，另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部，特别应景啊，小猪佩奇过大年， 哎，农历猪年， 哎，对啊，这个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这几年啊，我们都习惯了在贺岁档是有一部至少一部西游 IP 的作品的， 哦， 哎，所以说今年我一看，哎， 刚才听到的， 哎， 并没有， 没有啊，哎，我这奇了怪了， 就一个勉强小猪佩奇过大年， 那跟西游有， 跟八戒没太大关系啊，英国小猪 那是东游， 东游 是东游记，是不是？哎，不是西游啊，所以我就想， 真没有 啊，你说这位这两年啊，你说年年看年年骂是吧？这个 没有了还不习惯 啊，还不习惯？你说我这人我这 多拧巴，你这 天下第一大剑客， 哎，还真没有是吧？就是我们不开玩笑啊。2019年的这个春节，我们至少在春节里边是看不到任何一部西游题材电影的。 哎，这个其实这个习惯建立起来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些年多少钱砸的，对吧？票房收获的是不少，口碑反正 另说 回事儿，另说啊。你看啊，咱们就不说这个年中间，你比如说《大圣归来》，其实是这些西游作品当中口碑最好的一个，评分最高啊。 那这些年关于西游题材电影最好一部， 它应该直逼九分了，8.多分啊。但是它是其实是在这个国庆档吧，啊，暑期档，我记得是啊， 它不是春节的作品。 对，就是贺岁档期的时候，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有西游作品了。你看这5年的时间哈， 2013年第一部应该是那个谁吧，是 降魔 篇， 西游降 魔篇，周星驰的作品。 哎，这一部其实还是很不错的，评分有7.1分，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周星驰和不熟悉的西游。 哎，对对对对， 哎，与此同时大家就在，然后就同时在这个期待着那个伏妖篇，是吧？一直到2017年西游伏妖篇，反正口碑这个好坏都有吧， 没有降魔那个时候给的大家那个刺激更大。 哎，对，而且这个评分呢跌落到5.6分啊，但是还能看，是吧？ 这说的是周星驰的主导的西游的题材。 对， 其实还有一个并行的题材， 并行的就是一替一热啊。2014年是，就是2013年西游降魔之后，2014年来的就是《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这是郑宝瑞导演作品， 没错。哎，然后2015年的《大圣归来》就不说了，这是在中间的。2015年的这个贺岁有一个什么呢？万万没想到的西游篇，哎，有一这个，它仍然是西游 IP 啊。2016年是《大话西游》的第三部。哎呦，那个惨哦！ 大话西游的哦，刘镇伟， 对，没错， 那个， 评分3.6分啊。2017年就是《西游伏妖》，评分是5.6分。然后还有2018年的，别忘了《西游记女儿国》， 哎， 对吧？ 这中间不是还有一三打吗？ 2011年三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 那还是重要作品的，巩俐老师啊。 啊，是。评分也是，因为三打是在贺岁档期， 对对对对， 那个这个什么呀，大话西游三是在中间的啊，不是在贺岁档， 对， 啊， 对。 然后2018年的是女儿国，哎， 女儿国好像成了这里面系列里面好像最不好的一部， 不太好的 吧 啊。2017年其实更有意思的是，已经达到了西游 IP 的擦边式顶峰，是吧？ 这怎么理解的这个？ 同时跟伏妖篇在贺岁档竞争的就是擦边西游啊，一个是功夫瑜伽，一个是大闹天竺。 哦，对，大闹天竺被认为是现代版 啊，对啊，是吧？ 对吧？对对对对对， 他各个形象 里边都是照着《西游记》里边那搬过来的， 哎，靠近着那个， 是是 是不 是？ 哎， 所以刚才你这么一说，就是有一个统计数字是这样的啊，说从2013年开始啊，大概6年的时间，他怎么算的6年呢？就是2013一直到2018年， 嗯， 这6年的时间当中，一共是，不算那些小打小闹的， 嗯， 光算大制作， 哎， 9部叫西游题材作品， 嗯， 9部收获多少呢？84个亿， 嗯， 这是把大闹天竺也算在内的啊， 对， 84个亿，其实你听这84亿，你觉得哇，好多的钱哈， 嗯， 但事实上，如果是摊在贺岁档的话，你会觉得没那么强。 嗯， 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 对， 所以这里边有一些就是拉了后腿了，是吧？ 嗯，确实啊，这个要是抛开贺岁档，我们说还有另外的几部，除了这个《大圣归来》是作为一款爆款，成为了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佼佼者啊，评分也是突破了8分，直逼9分。 现在这个是最高的分， 最高的。另外还有一些这个不太成功的，还有就是特别不成功的，比如说《悟空传》。啊，也是非常不成功。《 悟空传》几个亿吧， 嗯， 大概几个亿的成绩，对， 74%的人给了3星以下的评价啊。网友评论说，这故事跟《悟空传》跟《西游记》仿佛都没啥关系，就是绝对是古装的奇幻版的香港黑帮电影，是吧？ 哎，你别着急啊，你说《悟空传》跟《西游记》没啥关系 啊，就是说最厉害的是跟《悟空传》也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悟空传》那金河赛，你记得当时这《悟空传》出来之后啊，金河赛还写了一个。 那也要有万言了吧啊？ 啊， 那一篇啊，回答朋友们的各种质疑，各种挑刺儿，到最后都快哭了。那个金河赛的原著好像你当时推荐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到现在为止豆瓣评分还很高。 对，是啊，当然， 我刚才记了8.2分， 那个基本上是一个网络文学早期的一个巅峰之作， 这就是精品了，是吧？ 对对对， 这是就是到现在为止，书评是8.2分，可是电影的评分只有5.6分，而且书评打分的人更多，那证明这个题材其实还是很喜欢的。所以《西游》这个题材到现在为止，你能说它拍烂了？不至于吧？为什么今年就没了呢？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个什么，这电影快哭了，还有一个东西快哭了， 什么？ 就是《西游记》这口井也快哭了啊！这个《西游记》这个 IP， 你刚才盘点的是这六年九部，其实啊，有人统计了，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票房最高、最有经济投入产出比的 IP。啊，所以说嘛，这就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你是我实在找不着投什么东西了，我投点啥呢？我投点啥？我还有可能能够回本，是吧？有可能做一个大家还来看一看的，那您就拍《西游》吧。因为它实在是这个题材啊，永远拍不烂啊， 取经的故事。 哎，但是我相信啊，就是我掌握这些材料，那些影视创作者人肯定都掌握。所以这些年才有这么多的，对吧？西游 IP 出来。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啊，咱们四点有戏就来说说西游 IP 啊。哎，你还别觉得怎么回事儿，今年不给你了，你还指不定多难受呢。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一方面嘛，就是说没有的，是吧？说2019年春节档、贺岁档就没有了的西游 IP。 哎，您到底是觉得很清爽还是很不爽？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啊。这个一说这些西游 IP 啊，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我最大的一个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我就特怀旧啊。到现在我对于这个就是86版这西游记啊，我念念不忘啊，真的是太喜欢了，这西游记我喜欢的不行不行的。 而且这个我们知道，在央视这版西游记啊，今年还遭遇了杨洁导演的 离去， 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更是在今年它掀起了一阵怀旧的热潮。 这个关于这一版的西游记，其实我们在很多次的电视节目当中都有所回顾，对于它的背后的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电视人、电影人，就是影视剧创作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艰辛，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可能是今天我们影视行业都没办法想象的，都不要说去面对。 我记得他们在回顾这个杨洁导演去世之后，他们回顾杨洁在生前说过一段话，他说拍西游记比西游还难， 还难。对，之后的很多次重聚吧，越聚人越少啊，是吧？ 对， 我们现在离世的，很多这个演员都已经，这个老了，或者说是淡出了，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么丰富的影视创作，我可以说，无论是从对于原著的重新解读上，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是说完全遵循的，对吧？他有一个自己的重新的解读和他独有角度的选取。 你说的这个很关键 啊，一会儿我们详细再解释。 哎， 其实好多朋友跟我们原来是有误区的，就是说我们老觉得那一版《西游记》是最接近原著的， 是， 事实上他还说很大出入。 对，就是因为原著《西游记》它是一个很驳杂、很庞大的一个体系，对吧？那么我们至少说86版《西游记》，它选择了一个在那个年代非常适合在电视上去展现 大众媒体， 哎，而且去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啊， 对， 这样的一部作品， 没错。 那么以后你无论是怎么颠覆啊，或者说你去模仿啊，我觉得至今没有能够超越它的啊。那我们上半段首先还是来回顾一下啊，这个， 最经典的， 哎，最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 IP 啊，我们有它的各种各样的声音素材，你先来听听这个啊，这个很有意思， 哎。 各位观众，由唐僧师徒四人主持的《西游记》春节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个是1987年有一个特别的春晚，就是西游春晚啊。 哦， 这个叫 真有这春晚， 这叫齐天乐春节晚会啊。不过这个素材呢不是从这个原版的播出找到的，这是后来有一次装四台的，就中国文艺啊，他来回顾了这场春晚，用了几期节目来回顾了。回顾之后呢，我是把这段声音送给大家听。 所以现在听到这解说 这个就是现场的一个解说，就当时春晚的一个解说，孙正平啊，是吧？哎，然后这个这个春晚有意思什么呢？他在电视上，就是在电视呈现上，他既有这个电视节目的这栏目的这一面，他还回顾了应用了就是当时《西游记》电视剧拍摄的时候用的比较这个尖端的这个电视科技啊，电视技术，所以它有多方位的这个展现。 哎，我们听了这个熟悉的声音，真的是太亲切了。 哎，来，咱们听听啊，来参加这个春晚的都有各路神仙，还有妖魔鬼怪啊，的天帝都有谁？ 因为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他的到来似乎是不太合适了。 小伙伴，敲打起来！ 各位观众，在花果山乐队的伴奏下，现在正在进入会场的是以唐朝天子李世民为首的各国君王代表队，他们是唐朝上方大国、宝象国、乌鸡国、车迟国、女儿国、朱子国、祭赛国，哦，还有高老庄代表 队。哎，高老庄有代表队啊，这个 奥运会入场的、 哎、神仙来了之后，各个国家的这个代表是以奥运入场的方式来的， 真是跟体育代表团。 哎，所以就觉得这个，其实你觉得很有创意啊，而且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当中，我们说他能把这个西游这个元素玩的这么活泼，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好玩啊。而且一开场他有一个猪八戒放鞭炮，点鞭炮的那个桥段啊，特别有意思啊。 确实是，就是四位演员 啊，对啊，都到场了，几乎整个那个我们熟悉的电视剧中出现的人物全都到了、啊、 所以只有那个年代他能做这样的事情了。 哎， 后来人该走的也都走了， 是 吧、 啊、来，我们就听一位已故的啊表演艺术家，这就是严怀礼先生啊。他在这个这次晚会上也表演了一段，这算是单口相声吧、 哦、 这个小节目啊、叫猴王吃西瓜啊，咱听听沙僧是怎么扒自己大师兄的、啊、 好， 这个猴王啊得到一个大西瓜，可是呢他不知道这个西瓜的吃法，有心请教别人吧又不大好意思，他就把所有的猴都叫了来说，猴子们，我得到一个大西瓜，当然喽，这个西瓜的吃法我是知道的，我就想考一考你们大家，谁知道西瓜的吃法。他的话音刚落，这个小毛猴就急急忙忙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那西瓜呀是吃瓤子的。 这个短尾巴猴，小猫说的不对，那西瓜呀是吃皮的。上回我上我姥姥家去吃的就是甜瓜，甜瓜就吃皮的，那甜瓜也是瓜，西瓜也是瓜，甜瓜吃皮，西瓜当然吃皮的了。 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晚会上表演的这么一个猴王，吃西瓜皮， 是严怀礼老师的声音。 对对对、哎呀，太亲切了，太熟悉了哈！马上就是这能想到他说那个大师兄，就那个声音的质感就出来了。 大师兄说的对呀、 啊，这个好像配音也是他自己配的吧？我就怀疑哈，这个 很像， 特别像、特别像在电视剧当中声音。这个里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包括八戒，包括这个悟空。在晚会当中都是他们本人的声音，而不是电视剧。 所以我们在网播里听的时候， 刚才你听了还什么还是什么动起来，那个是刘晓玲同自己 在现场，对对对，所以他就不像你在电视剧那么熟悉。 哎，对对，稍微的这个代入感差一点啊、但是这个形象啊，真是太就是跟电视剧一模一样，所以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棒。 这是87年的时候， 对，87年的这一次的这个一台特别的春晚。 哎，你这个记忆真的是87年，你很小啊 啊，87年，对呀、 还能记得住这个？ 是87年，我负5岁。 哎呀，这个刚才有人问我说没看过《七天乐》是装嫩啊，这真是我没有什么记忆了，已经。 你今天不提，我真的是记不起来、这个。 记不起来这个是吧？哎，这个其实严怀礼先生也想多说两句。到明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说明年呢，还是会有西游作品出来的。咱不知道是现在是几支创作团队哈，都在解罗密鲁的进行创作。我们下半段会跟大家来听到这些人，就无非是周星驰他们这边，还有郑宝瑞他们那边，对吧？也有 六小龄先生他们。 对，那么如果明年，六小龄童先生的这一版的。他的这个新的西游作品出现的话，能够上映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严惠礼先生逝世的十周年，对吧？2009年，严惠礼先生去世了。 他们这个电影的排期大概也是在19到20左右， 对，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吧，就是这就是我个人的这样的一点小情怀啊。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80后，尤其这个儿时的记忆啊，它这个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啊！我那时候，你想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到了暑假，就后来其实已经长很大了，对这个情节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台词都能跟着说下来。 但是其实每个人记忆点不同嘛，我就说，你看我记得老是那一句嘛，就是你上来，你下来，你敢上来吗？你看剧里边这段台词，这所有的人可能对这段都比较熟， 是 跟猪八戒。在那应该是流沙河是吧、两人对峙的时候， 哎，对啊，这个印象非常深啊。这是我们上半段先回顾一下这个特别的啊春节晚会。我觉得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呀，再跟大家怎么样来回顾呢？我想对比着来回顾一下哈，就是因为对《西游记》有不同层面的解读，有的还是完全的颠覆，我们也看到了非常优秀的作品。那么您究竟觉得哪盘《西游》是您的菜啊？ 好， 今年的《西游》IP 缺席大银幕贺岁档，您是否觉得遗憾啊？好吧，我们听听另外一位这个仙子， 听着傻丽娃要出来了。 哎，对了啊，刚才那姓仙作别，接下来是天竺少女来了。 好、 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说咱可是这四九城这么转悠呢，还有完吗？ 装修那容易呢， 跟你说找全包圆就齐活了，大牌建材进口，项目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包圆，功能沙发纳米净水也包圆，多省心。 那才999一平米，便宜能有好货吗？ 老全家就跟那儿装的，倍儿棒。 400-606-8866是这个电话吗？要不下一站去全包圆？ 哼，早去就没下一站了，油都加两箱了，真是的。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呀，我都舍不得说话了，你知道吗？ 对，这歌我刚听也是这种感觉， 哎， 就老想沉浸在里面多一会儿。 这个是这个第三位推出的《西游记》当中的女性角色啊，这是正宫，不是这正牌，不是叫正什么？正经八百地的八百的有过情感纠葛的， 哎， 一位女性角色啊， 是最为难的时刻。 对啊，女儿国的国王啊，确实啊，这个演员这朱琳吧，是吧？朱琳女士啊，也是，确实相当的温婉啊。 对， 这个几次节目当中的这个亮相啊，也是让人真的感觉她那个气质就是跟电视剧当中的演这个人物 太符合了， 太符合了啊！说到这儿，忍不住再说一句哈、啊，念叨一句这个已故的艺术家严怀礼先生，就是他当时跟《西游记》，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这个角色哈、啊，沙和尚这个形象。当时这个严怀礼先生差点跟《西游记》是叫失之交臂啊，就是一开始呢，他试的就是来试镜这个角色呀，演的是那个就是文殊菩萨那个坐骑青毛狮子啊，然后也演过那个乌鸡国里边那个， 他们有时候会演很多其他的人物， 对，但是那是后来的事，就试镜的时候他是奔着那个角色来的啊，来了之后呢，就是导演没太同意，但是同时沙僧这个形象又找不到，因为在这个电视剧中，我们又提到这个问题哈，《西游记》小说当中的沙和尚可跟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差别很大。 哎，就是沙和尚他最后他为什么没有成佛呢？啊，也是跟他的此前的有一些的经历是 有关 系的啊。这里面有很吓人、很血腥的部分，咱不说了哈。就是在电视剧当中的形象，沙僧的人物设定是忠厚老实、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啊。后来这个 活干得特别勤快，话不多。 哎，对对对啊，就那几句话吧。导演在这个寻找沙僧的演员的时候，他心中设想，后来他在书里边写说，身材高大壮实，形象还不能太普通，也不能太怪。就是反正还得有点特点，你说这上哪儿找去？ 所以难找这样的一个演员。 哎，说反正试了好多人都这个觉得不合适。后来有一位这个行内人士向他推荐了严怀礼啊。当时好像这个杨洁导演不太熟悉严怀礼啊。我一看，哎，这妖道来过， 妖道啊， 前来 那个坐骑是吧？ 对，来试镜来着，然后一拍大腿，哎呀，你说这个形象，浓眉大眼，一脸正气，这怎么能演 啊、 妖怪 怎么只能演一集呢？应该都有他。 哎，然后他在书中写说，这个严怀礼是声如洪钟，气势威武，活脱脱一个沙和尚啊， 多好。 然后在这个剧中，我们都知道了，经费紧张吧，所有演员都演了很多别的角色，是吧？严怀礼也是如此啊。 哎呀，这个光选角啊，这背后说不完的故事。 哎， 你看看《西游记》的这个整个的幕后，它其实就是一台大戏。 对， 特别好。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西游记》，还在怀念当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央视版的《西游记》。为什么？因为后来的很多《西游记》的版本，跟大家这么说，就是说有人喜欢，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非议，对吧？ 哎、 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嗯、 所以在2019年的这个贺岁档，我们已经经历了好几年的每年贺岁都会有西游 IP 陪伴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突然少了西游。各位，您是作何感想？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你说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清爽还是不爽？ 哎，对对对对，这个有人觉得真的是有点腻了。刚才在平台上一开始就有人发言了嘛，对吧？开始我们看到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有没有无所谓了啊？异次元说西游再怎么这个 IP 啊，再怎么 P 啊，也不感兴趣了。 哎，这个依依啊，这是这朋友，这是咱们那个文艺广播的老网友，老朋友、啊。 对对对， 这个头像还是一个脸谱啊。他是在这两边都发言了哈。 对，留言部分和那个消息里面都有他。 留言他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你看、啊、留言里边他说呢，西游经典，任岁月流逝，人事变迁。回味无穷啊！反过来，他又 消息里面这句话也挺有意思的、 啊、 他说：“经典巨作，精髓难得，任 IP 泛滥，优劣自知。” 优劣自知啊！可惜他们不太 不自知是吧？有些人不自知， 不自知。 对、 啊，来，咱们接下来就来回顾一下这几部啊，这些年贺岁档上映的这几部西游 IP 作品。 哇，新的来了！ 来吧，咱还是对比着来啊。这个我发现这些 IP 呢都在孙悟空和唐僧的身上做文章啊，因为这个师徒关系啊，这个当然也是 四人当中这两个人的戏最多嘛， 最多啊。来，这个伏妖篇当中啊，先来听降魔吧。降魔比较早， 降魔早 啊。悟空第一次见到唐僧是一个什么样情景呢？来听一听。 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啊。坐。嗨，陈先生一表人才啊。 孙先生也是，但只不过跟传说中的好像差了那么一点点 啊。是这样的，500年前我还是一个少不经事的小尼孙，那时候跟佛祖有了一点小过节，就被佛祖用大日如来真经给我打了下来。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所在，所以我就把自己关在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500年了，我一次都没出去过，我就在这儿认真地研究大日如来真经的大道理。你看我已经把身体里边的魔性全部消化掉，排除到体外了，就连曾经妖魔的样子也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身体里边只剩下了真、善、美。 哎呦我的妈呀，吓人呐！哎呀，哎，我就是回听这一段，觉得特别好、啊。 是这个降魔的这一段啊，开始就是说嘛，说这一段拍的特别的阴森恐怖，惊悚片一样的。但是后来听这些词儿的时候，如果我们单从广播里听这些词儿的时候，你听这台词部分，你觉得特别幽默啊。 对， 因为他说他怎么他把那个都排除掉了，消化了，然后排除体外了。这现代的语言，但当然我们知道周星驰从那个《大话西游》开始是吧？他就是这么干的。 哎， 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刚才在上半段也提到了，他是做了一些这个改动的，或者说跟原来的风格《大话西游》的风格还是不一样的。这里头有很多台词实际是跟那个《大话西游》是针对来的。 对，他呢其实对我们说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西游的那种故事称不上是颠覆，因为他本来他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啊、 而且你说这几个就是收服之前都是有魔性的， 哎， 事实上在西天取经路上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就是在克服掉排除掉自己的魔性啊，排除体外、那我们看到的《大话西游》也好，还是这个后来的降魔篇、伏妖篇，它其实在这个里面它还是稍微靠近了一点那个小说里的部分。 对，这个降魔里边我觉得这一对组合黄渤和文章啊，这组合挺好的是吧， 挺好的。 哎，就是 他们都说他后来演不过了嘛， 演不过啊。因为黄渤你看他演的这个他就表面上他还挺忠厚的，是吧？当然他是锯齿獠牙的， 就是又忠厚又有点颓。 哎，对了，但是你能够听出来他内心隐藏的那种欲望，是吧？渴望自由，也渴望重新的掌握，是吧？这个纵横天下的这样的本领和机会， 对 吧？哎，再加上他那个配乐，是吧？咣啊咣，这一下一下的，确实给人觉得比较阴森。 这是2013年的降魔篇， 哎，到伏妖篇咱再看看啊。这唐僧直接挥鞭子打孙悟空啊！ 你这个对比的真的是， 哎，听听啊， 哎， 你这个臭猴子，臭猴子，你明知他们俩变态。还要这么胡闹，你叫我们表演吗？那我们就表演了。我让你这么演吗？我让你翻了个跟头，你搞到了家破人亡。那你就不要再叫我臭猴子，你明知道我一听到臭猴子我就爆了。啊，师父叫你臭猴子不是故意的，谁都知道我完全是无心的，这点小事你就想要我的命。张嘴。大一点！ 哎，这一段啊，光听啊，比刚才那段魅力差多了啊。其实，在影像表现上还是很有这个冲击力的。这里边是林更新演的孙悟空啊，我真的没想到他的表演非常的就突破了他以往所有的这个角色形象啊，既不是那种乖乖的，也不是一味的去就是很表面化那种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符合不知道谁的那个定位，是吧？ 凡凡呢？ 凡凡那就是一贯的本色演出嘛，就是一表演自己嘛，对吧？你这四个里边他就四折嘛， 好嘛。所以其实纵观这一段的表演呢，或者说整个的那个伏妖篇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形容。不，你不能这么说 啊， 就特技做的特别好 啊。 好了， 没了。好吧，这个凡凡有点是当代马景涛的意思，是吧？ 好吧，好吧，叫住， 咆哮四哥、是吧？ 好的， 好，那就是这个还是师徒相见啊，这经典的来了，八六版《西游记》，看看他们是怎么相遇。 哎呦，这有这么对比的吗？这真是，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是不是特别怀念啊？ 对对，你现在想起来啊，就是有人可能也评价说，那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的可能表演有那个舞台化的痕迹，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演员挑选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人都是从舞台上直接走下来的。 对啊。 但是今天看起来，你针对那个时代那样的表演，那已经是我觉得是炉火纯青。 嗯。 那如果今天我们再看的话，今天的表演是不是就得汗颜了？ 哎，这个其实这段戏呢，刚才张方言说，这个配音还是。开始的这个李世宏是吧？ 哦，对，他的配音还不是我们后来熟悉的 李 阳老 师。李阳配音是吧？这个配音我觉得特别适合刚才那段戏，为什么呢？特别雅，就特别落魄， 对， 着急的去寻找出路是吧？ 就是到李阳老师配音的时候就华丽了。 对，就是那个他是一个非常有坚定的信念，已经找到自我，重新定位了啊。 这时候还野着呢， 对，还都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戏，同时这一段呢，其实奠定了说师徒两个人的这个情感在这儿是一个开始，对吧？又后来又带上紧箍咒之前那一段这个唐僧对他的关心啊，再后来有一个爆发是在哪儿呢？那就是三打白骨精。 白马， 师父，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打点行李。 师父。师父，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师父， 你回去吧。 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师父，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哎，这个这一段啊， 这段是当年看了很多人都得哭的。 哎，就是我看这段没哭，看这段我是恨啊。 啊，你恨那个师傅。 哎，下一段哭了，就是第再一集，这我记没记错，这应该是第9集，要不就第10集啊。再一集，这不就是孙悟空回来了吗？这是猪八戒智击美猴王啊。 对， 孙悟空回来之后，哎呦，你看唐僧，就是很可惜的，就是那集唐僧不是这演员了，我记得很清楚啊。那集唐僧，反正我说这怎么不前面那唐僧他来认错呢吗？这过瘾啊。那唐僧就说了一句话啊，悟空为师的 错怪 你 了。 哎呦，马上这眼泪就下来了啊。 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戏，西游的这个作品从86年开始说起，一直到现在，明年的春节。